澳門街第二節翻翻嚟啊！咁啊，今日咧就有阿梅龍米雪啦， 仲有啪啪街司徒文俊啦， 系啦，咁啊，仲有咧 B 哥哥嘅， 系啦，即系仲有我嘅老友啦。咁啊，以前咧我哋大家一齐系做賭場嘅 B 哥啦。咁啊 ，B 哥咧本身咧就即系佢亦都系有研究一下啲犯罪啊，同埋一啲即系犯罪心理或者罪犯嘅心態，或者一啲恐怖活動嘅 case 佢有研究嘅。咁啊，頭先咧。大家純粹吹下水，即係吹下水形式啦。喂，如果澳門嚟嘅，我哋要攻擊邊個地方呢？嗱，千祈咧唔好當真。所以其實咧，我哋頭先嗰次咧都唔係咁認真嘅，即係純粹當嘻嘻哈哈咧，真係唔想即係大家咧感覺哇好認真喎。咁當然啦，我哋咧係留咗好多嘅細節咧，我哋係收咗麥之後咧，頭先休息嘅時間咧，我哋飲茶係講咗好多。咁當然嗰啲我哋嘅考慮過係唔出得街嘅。咁同埋咧，大家聽到呢集嘅時候咧，其實上一節咧會覺得哇時間好短喎、哦。咁因為我哋有啲內容咧就cut 咗啦，因為覺得唔得，即係始終咧牽涉到係有少少咧有啲係過咗火位咧。咁因為雖然話係一個電台節目啊，咁但係有一定人數去聽嘅時候咧，真係可能話唔定係搏中咗有啲 point 嘅，因為頭先我哋都講咗交通癱瘓之後咧，我哋都係諗咗啲其他嘢嘅。咁啊，呢、這個咧，如果有時間咧，我哋或者可能咧遲啲咧轉化我哋嘅意見咧，喺翻蝙蝠俠講嗰啲角色嘅犯罪嗰度咧，我哋會詳細去再講下啦。咁啊，喂，其實啱啱嗱，即係當吹下水講完澳門要炸邊度啊？咁啊而家第二節翻嚟嘅喂，我哋講下呢、這個。犯罪呢樣嘢，你自己嗱，你研究咗即係你睇研究呢樣嘢咁耐啊？喂，你點睇？你覺得罪犯嚟計，你覺得一個人啊點樣先會後屘會變成呢個罪犯？同埋其實一般嚟計你覺得大部分人犯罪佢嘅動機係乜嘢咧？ 嗱，首先犯罪呢樣嘢，我哋先睇睇咩為之犯罪先。其實我依家落街撩撩牙。支牙齒唔小心跌咗落地， 系冇錯。 其實我都亂拋垃圾係犯罪嚟嘅喎， 系冇錯。 咁我有計劃性地去殺一個人，又或者有計劃性地去欺騙一間公司，騙取佢哋嘅金錢， 系 又係叫犯罪。 系。 咁但係你兩個層次又可唔可以話大家心態一樣咧？ 嗱，探討一個哲學嘅嘢先啦。你覺得人係性本惡定性本善？ 我就企喺中間嘅， 係， 我覺得 你有正同邪，一定係噶啦， 冇錯。咁但即係你企喺中間，意思係即係你本身嗱，你覺得即係唔好企中間嗱，一個立論，你覺得一個人啊，本身一張白紙嘅時候，其實佢會係有冇邪惡嘅念頭萌生咗先？ 會。如果你真係從心理學角度嚟講，心理學係好早期發展嘅時候，已經係一個最基本嘅定義就係人。個心理係有好人嘅一面同壞人嘅一面嘅。如果仲有係咗係單純好人同單純壞人嘅話咧，心理學就少咗好多好玩嘅嘢啦。 阿梅龍米雪 B B， 你好似有啲 B B 高見喎，係咪啊？你講啊，教授有啲咩高見啊？ 我覺得係性本善嘅。 係點解咧？ 嗱，即係譬如咁，咁而家司徒文俊咧，佢行過馬路咯喎， 係， 跟住咧佢掉個垃圾喎，其實咧，佢只不過係想幫啲人製造多啲工作嘅機會嘅啫。所以其實佢性本善嘅、你罰佢600嗰陣咧，都要體諒下佢呢個心情，要讚賞下佢先嘅。 連鎖效應嘅，有個高官行過，啊，我哋唔夠人手掃地喎，翻去請人先。跟住另外警察抄完牌咧，嗰600蚊咧入咗政府庫房咧，又走去捐助孤兒院，係咪咁樣啊？你嘅意思？換言之咧，所有嘢都係咪變翻好啊？係咪？ 是啊， 哦，補完咗啦。哦，咁你一出世時候你唔係好善良，好天真無邪。 我而家都好善良，天真無邪，因為點識到你咧？ 係咪好純真㗎？ 其實呢啲要比較嘅。 完全冇邪惡嘅念頭，係咪啊？唔會有自私自利嘅性格，唔會恰人，唔會巴渣，唔會發細路女脾氣。 自私自利都係性本善嚟㗎，對自己善良啊嘛，不過對人殘忍啫嘛。 咁嗰啲細路女脾氣點樣嚟啊？ 其實咧，你拖住呢個女呢條女嘅時候，下次又拖住第二條女，你嗰啲心理嗰啲轉動係點樣噶？ 正咯，又跛，讀書讀到中二，一把年紀拖幾條女，幾型啊？邊個夠我型啊？夠唔夠我型啊？呢個咪我心態咯。 咁你不如得閒去探訪下孤兒院咯，大把女就圍住你，又後生。 嗰啲幾歲嘅啫喎？ 夠啦，體重要大啊嘛，咁啊變長腿叔叔咯。雖然你條腿唔長，但係你對佢哋嚟講，而家仲係長腿啊。 即係好啲睇住你大咁啊！喂，唔得啊！我覺得一同你講埋啲無聊嘢咧，就會成個氣氛咧完全變咗第二回事。我要好形象。喂，嗱，咁如果你咁樣講咧，即係我哋當探討一下深少少啊 ，B 哥。一個人啊，即係有冇外國試過做過啲實驗咧？就係、是。佢一出世就唔好俾佢接觸到出面影響到嘅嘢，包括電視或者媒體或者係一啲好主觀嘅嘢，跟住去睇佢本身會唔會自然而衍生到自私或者貪婪呢啲嘅性格出嚟啦。 但有冇做過類似嘅實驗呢？ 嗯， 就我依家答唔到你，呢個就真係要查嘅呢、這個，要上網啊或者去圖書館查翻啲文獻。 係。 咁但係。但是你啱啱提出的一個假設或者一個問題就是話、會不會由細到大不接觸我哋平時接觸開的嘢， 係 咁個人會比較純真啲咧？ 嗯， 我就個人武斷啦嚇，我就只可以話嗰個人變得是低 B 嘅啫。 我覺得會自 除非到佢大個，你都仲係困喺個實驗室。 係。 即係好似養狗仔咁樣韞喺籠入邊，乜都唔俾佢，每日淨係俾兜飯佢啊！電視、音樂、書，乜都唔好同佢講，甚至連嘢都冇得講喎。講咗一句，你同佢講親嘢，即係你灌輸咗啲嘢俾佢啦。你係完全唔同佢講嘢，咁你先至可以停止灌輸嘢俾佢。 哇！好 matrix 啊！ 唔係啊，其實咧，好似你養安德魯咁樣都唔得啊！你開電視俾佢睇啊嘛，佢全神貫注望住部電視，其實已經學咗嘢㗎啦。所以你要囚禁佢喺密室嗰度咯。 哦， 跟住見到你格仔衫又唔得喎，佢知道原來呢個世界有色彩喎。 請關注虐待動物事件啊！我啱咁講啊，因為啱有個虐待動物嘅罪犯已經鋪咗頭，自動鋪面啊，咁啊佢會咬我啦，跟住。 咁多人係動物嘅 一種。我補充翻少少資料啦。 係。 如果睇翻一啲市面上其實書局都買到㗎啦，一啲比較入門級嘅兒童成長的心理學書呢，其實它裡面是其中一個理論，就是說我們的道德觀念呢，其實就是由剛剛出世到七八歲這段期間是最主要的道德觀念的建立的。那如果你真的要講心理和犯罪，其中一樣要考慮的就是個道德觀念強與不強。 我問你異性戀，即是男喜歡女、女喜歡男這樣的嘅價值咧，係咪係道德觀念衍生出嚟演變擺落基因嗰度嘅一樣嘢嚟？ 唔係，呢個就好似你出世嘅需要一樣，即係好似你中意食嘢，你要去廁所。 嗱，啱啊！米雪嘅解釋咧，就即係話， 與生俱來 雙性戀係本性， 繁衍嘅。 係啦，而啱啊！阿俊興你嘅提問咧，就係話，雙性戀係。社會灌輸落去嘅， 即係道德觀念幾多千年嚟都係話男一定要同女結合，跟住將呢樣嘢一直冇變過，一直擺喺個基因入面，跟住咧就每一代嘅人都會有一種感覺，就係、是、男人一定 是。即係你覺得好似傳統咁樣，七月十四要燒 V 字， 唔 係 呢啲 嗰種啊， 唔係嗰種啊，係啦，你覺得咧？即係由講咧，由原始人開始已經係，因為係男同女先至可以生到 B B 嘅啫，男同男係唔得嘅。咁所以咧，我就將呢樣嘢咧就一直落去，咁跟住咧一直咧咁多，即係擺喺人入面嘅嘢。因為而家講緊咧好多時咧話 D N A 入面其實咧係有啲曲咧，其實就係會係一啲嗰個生物進化或者繁衍入面嘅帶有記憶嘅一啲曲嚟噶嘛。會唔會係呢樣嘢係擺咗我曲入面？你覺得有冇呢個可能？ 有呢個可能性嘅，我嚟講， 嗱我啱啱諗到嘅， 係啦， 因為我發覺咧，而家即係越嚟越咧，我覺得真係好末世啊，尤其是即係近呢幾年咧，因為你發覺好多而家嘅道德觀念或者好多嘅價值觀係扭轉咗、歪曲咗。 嗱，扭轉同歪曲，我又唔夠膽落呢個結論，但我會話係。比起幾十年前科技未咁發達嘅時候咧，依家嗰個道德觀念嘅轉變速度，係比過去還要快，更加快。因為以前，首先唔好講有冇書讀先啦，我當佢一個最極端嘅 case， 就係窮到連書都冇得讀嘅。係 冇錯。 咁老實講，你出到嚟，阿媽逼咗你出嚟之後，邊個教你啫？ 阿爸阿媽講嘢，成個家族裏面嘅叔伯兄弟講嘢，咁咪就係你學到嘅嘢咯。係， 冇錯。 再唔係幾歲大啦，十零歲嘅時候走出去學下師，打下工，到時個師傅教你嘅嘢，咁咪又係你學到嘅嘢。即係你嘅道德觀念、你嘅知識，都係你身邊人做出嚟嘅。 冇錯。 咁我哋廣東人有一句說話，我覺得好直接啦，糖水滾糖魚。 係。 來來去嗰堆人學嘅嘢，佢哋又教翻你，跟住你大個之後又用翻嗰堆嘢教人哋，咁無論係知識定係道德。咁一定係一個病人出嚟喎。 嗯。 但係你睇返80年代開始，即係98幾年197幾年電視電話互聯網其實電話已經係好早期添，唔係七幾年，係互聯網近代嘅啫。 嗯。 你好多知識嗰個加速咗。 係。 你以澳門為例，我哋而家上網睇乜就得啦，除非 block 咗㗎啫。 嗯。 咁多咗人會反問，其實以前嗰套係咪一定啱呢？ 喂，其實而家我哋人類一直咧我哋認知由細到大認知嘅嘢啦，嘅價值觀啦，包括一啲我哋認識嘅，譬如話橙汁，點解嗰樣係橙汁咧？因為我哋由細到大飲顏色見到人哋所有人話俾你知，嗰樣係橙汁就係橙汁，嗰樣係茶就係茶。 嗯， 其實咧會唔會即係除咗呢啲係冇得變嘅定理之外咧，會唔會有啲價值觀，包括我所講啦，性取向啦，嗰、那個或者咧，其實即係感覺，我覺得一樣嘢啊，有樣嘢我覺得咧係真係係俾人嘅觀念衍生嚟到去演化咧，一直埋存喺你記憶入面咧，咁個個都以為自己識，其實係唔識嘅，包括咧一樣嘢，我就講一樣 love 啊，愛啊，其實講真啦，喂，愛一個人，愛嗰種感覺係點咧？即係好籠統又話喂，又會好擔心、好緊張。其實而家啲人分分清咩叫愛情、感情同埋重視先。其實三樣嘢其實可以離開翻嘅，但係就一直咧就係、是即係你見到都係㗎，即係好似以前老一輩好多都係點講啊？嗰啲叫咩？唔係指腹為婚，即係嗰啲阿爸阿媽安排啦。咁跟住咧，但係我過咗幾十年，嗰啲人咧嘅慢慢咧，跟住你問佢愛唔愛你老婆，愛，梗愛啦，慢慢咪愛咯。咁反而而家嗰啲咧，你見到咧，而家啲人咧感情就好脆弱嘅，即係我呢樣嘢其實我係好想咧，譬如好似你咁樣，你有讀心理學咧，我想有時咧會可能揾埋你，可以下次再揾你有嘉賓啦，我哋傾一傾，因為我發覺咧，好似近呢一兩年，尤其是嚇，我發覺我身邊好多離婚嘅例子，係多到咧係。我淨係今年至而家，我身邊認識嘅有十幾批人離咗婚， 咁誇張？ 係內嘅有啲係可能係結咗婚八年九年，有埋細路噶啦，有啲咧可能係大部分都係一兩年啦，咁、有一兩批最快嘅直情係三個月啊，簽咗紙唔夠個零禮拜，跟住又話要離啊，即係會有呢啲咁過分嘅情況咯。同埋我唔知點解而家啲人咧個個結婚咧。原來簽曬咧，話財產係大家均分嘅喎，即係唔會話 獨立咯， 係獨立嘅喎。以前老實講，即係我年紀比較大啦，我幾廿歲人，我哋嗰年代俾啲咁嘅嘢㗎。 我哋嗰陣時就傾向係結咗婚就總之大家共有㗎嘛。 係啦，亦都唔會分話老婆老公咩公一份婆一份，跟住 咁點解話均分嘅？ 而家啲人係噶，而家啲人咧其實好恐怖嘅， 先唔係均分，唔係喎，你話而家啲人均分 唔係均分啊，獨立啊，即係咧，譬如好似你國內咧，嗰啲有啲錢嗰啲人，即係講緊其實我覺得嗰啲唔算有錢嘅，即係講緊可能佢身家千零二千萬嗰啲簽曬約㗎。譬如我而家身家有二千萬咁樣計，跟住我同你結婚啊，同黃米雪結婚簽咗約咯，講明而家咧，如果我同你離婚咧，你係我係最多咧會譬如俾200萬你嘅啫。跟住咧，如果你幫我生咗個仔咧，咁我咧就會另外咧再即係你生咗個仔之後離婚咧，我又可能俾400萬。跟住咧，如果點點點咧，如果你同我婚姻咧過咗幾多年冇變咧，咁你就可以獲得我30%嘅財產。跟住咧，如果點點點係咁樣嘅，好恐怖啊！而家嗰種即係嗰種人同人嘅唔信任咧，我有時會覺得哇，簽啲咁嘅嘢 已經發展上一單交易， 結咩婚呢？但係而家啲人真係咁嘅，即係我識得，甚至乎有啲即係我啲客啦咁樣嚟賭場玩 喺度。點解呢個咁有錢人要結婚呢？ 點解要結婚？所以而家咪更加最恐怖嘅就係我想同阿 B 哥講，而家你唔發覺啲有錢人越嚟越興，甚至乎婚都唔結，係走去做 BB 出嚟啦。 史館啊 DNA 砌出嚟㗎嘛。 所以我而家覺得越嚟越係嗰個價值觀扭轉咗，即係呢樣嘢咧，其實尤其是即係呢個近代呢個愛情觀咧，我即係揾一集咧，其實應該我係要捉多個女仔，可能又叫阿古月小姐啦，跟住揾埋阿 B 哥咧，跟住同埋我咧，咁我哋一齊咧要商討一下，因為呢樣嘢咧真係其實有嘅，有澳門街有啲朋友叫我哋咧講一下澳門男女關係，咁我哋以前做過一集啊講剩女咯，咁但係剩女嗰啲都係講下啲職場上啊啦，做賭場識唔到仔啊嗰啲，咁但係咧而家講緊即係真係咧會係嗰個價值觀扭轉咗。喂，咁啊，節目咧啱啱做到差唔多一半啦，咁啊，嗱，今日咁啦，我哋啊，不如呢一節我哋翻翻嚟，我哋頭先講完啲好宏觀嘅，我哋喂概括啲講一樣嘢啊。嗱，你覺得而家澳門啊，經濟咁話咁好啊，咁富庶啊，又年年派錢啦，咁啊，就業率你覺得 OK 啊？咁甚至乎即係坊間有好多福利、醫療券啊等等啦。喺一個咁富裕嘅社會入面，你覺得係咪人想犯罪的意欲和動機就會低了，是不是因為我派錢所以人們開心所以我會減低犯罪率，你覺得是不是呢？ 初步看是，但是長久來說我不認同。 因為在即坊間上其實一直都有很多研究有指出，澳門呢其實老實說有這麼多博彩啦，這麼多的即賭場啦，很多賭廳啊，很多甚至乎所謂搭馬放數啊，甚至乎澳門來計很多色情場所啊，根本樣東西呢其實呢都是一些即是這樣說啊，黑社會的行業來的，即是會是撈偏啦，直接這樣說啦。但澳門呢，你對比起甚至乎對比起香港呢，那個犯罪率啊，即係甚至乎你以為哇賭場哇咁多唔同嘅幫派，咁多唔同嘅黑社會，咁多唔同嘅犯數喺度，但係老實講嗰、那個暴力啊，或者係暴力事件啊，或者係嗰啲所謂開大片啊等等嗰啲，其實唔係好勁嘅啫，尤其是即係近呢幾年咧， 係 好少好少嘅，甚至乎我敢講咧，澳門係和平過香港嘅。咁你覺得係咪就係因為大家都係哦得啦，有飽飯食，有錢用，咁就 O K 嘅咧？ 嗱，由阿俊興啱啱講過呢啲撈片啦。首先係咪牽涉幫會就唔好講有冇牽涉先啦，分間費事行出街俾人打。咁但係 唔會嘅，放心放心。 阿啲咁睇嗱，我就個人睇法就係、是、嗱，我覺得呢個唔需要去到一個好複雜嘅心理層面，好簡單嘅，其實。撈騙黑社會都是一門生意嚟嘅啫，最緊要兄弟有飯食，做大嘅就更加多飯食，係咪先？ 係。 咁以前如果淨得間賭場，個餅就咁細。 係。 但係如果真係社團又有幾個嘅，喂，擺明唔夠食啦。兄弟又要約，點啫？打咯，好直接，呢個真係好直接。 因為搶得一個你唔得一個啊嘛。 係啦。 因為有限啊嘛。 係啦，但係依家。賭牌得三大個，但係又細分咗好多賭廳出嚟，各具山頭。你走你嘅陽關道啊，我走我嘅。 喂，同埋會唔會係個營商環境扭轉？就係以前咧，大家都係靠一凡人，就係、是、香港客。咁而家咧就係大家咧，喂，嚟自五湖四方。哦，你啊專做廣州，我啊專做上海，你啊專做乜嘢州，我啊專做陝西。跟住咧，大家咧。即係你一煩我一煩，對大家咧就唔需要話爭同一個客源，會唔會係一個原因咧？ 係噶，你就算唔好講話如果你真係有時出去大家大排檔飲開酒傾開嘅話，大家都會講開噶啦。以前就係主力係香港過嚟玩嗰出戲，即係幫派都係。咁依家啲幫派嘅話，江湖傳聞就真係好多內地嘅幫派，甚至乎韓國嘅幫派都走到埋嚟。 唔使江湖傳聞啦，我撈到嘅，我話俾你。 O K， 嗱，我驚我哋媒介出咗去啫。 唔緊要，尤其是即係之前發生一啲好暴力嘅事件，例如話嗰啲什麼殺咗大馬仔啊，什麼抌條屍去邊度嗰啲，全部係啲唔係澳門嘅，係外地嘅幫派做嘅。因為澳門本地咧有啲乜嘢都好咧，大家咪坐低傾咯。全澳門都係㗎啦，有啲乜嘢唔掂咪傾到掂。澳門咁細，打嚟做乜啦？即係一直大家揸住個心態都係咁嘅，係而家係反而最即係大部分啦，我唔敢多講多啦，九成啦真係都係外地嚟嘅。即係佢哋都係一個目的咧，佢哋要立威咯。即係話俾你知嗱，我雖然係過江龍， 但係冇恰我啦。 唔係話冇恰我，即係我要你哋驚我嘅。咁但係即係呢樣嘢其實我當然啦，自己身為業內人士，我梗係唔會認同啦。即係我覺得係錢財生萬物啫嘛，咁同埋做生意有風險㗎。 係咪先？即係有時啲嘢你自己衡量咯。即係譬如個客咁樣，你喺佢身上賺100万嘅，咁你下次個風險你自己衡量到，你咪受翻個100万嘅風險咯。咁如果你話我唔好少啲，咪受30万風險咯。你自己調節噶嘛。咁我覺得咧，基於一樣嘢咧，犯罪一個心態啊，我唔知你認唔認同啊。其中一樣嘢就係輸大贏小，即係出於一樣嘢就係我唔抵得。即係我去做一件事，跟住咧，但係因為咧嗰、那個效果就唔係我所預期，而我咧就會將呢個失敗就歸咎落去第三方身上，所以我要去做出一啲事嚟到去報復。你覺得係咪係咪其中一樣嘢會咁樣咧？ 係有呢個可能性嘅。 嗯。 首先你講嗰、那個輸大贏小啦，又或者將個責任歸咎於第三方，唔係歸咎於己方咧，其實心理學係一個好簡單嘅，係有啲分嘅，不過嗰、那個專業名詞係英文都有簡單啱啦，就係一個係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一個係 external 係啦，即係純粹係 internal 就係講自歸咎於自己 ，external 歸咎於人哋啦。咁但係究竟係咪呢種嘅歸責嘅心態會導致到佢哋繼續去犯罪或者持續去犯罪？咁呢樣嘢我要再翻查資料，但如果我依家要講嘅話咧，其實我覺得會係嘅。 嗯嗯。 如果你係真係覺得責任係自己嗰邊嘅， 係。 喂，我呢家生意唔掂，又或者近排客少咗啦，係。少咗搭馬嚟幫我揾食啦，係。咁咪諗辦法幫自己搞得好啲，睇有冇啲咩佣金啊或者其他方面去吸引翻佢哋翻過嚟啫嘛。 係。 但如果我將個責任歸喺隔離個賭廳， 嗯， 或者對面海的賭廳咧， 係 咁，如果真係責任喺第三方度嘅話，咁好極端個結論嘅啫，一咪等死咯，等接咯自己個賭廳係咪啊？ 係。 第二嘅，喂，依家擺明個原因喺人哋度，人哋搶咗啲客，做佢咯。 嗯。 咁當然做佢，我有個方法嘅，但呢個係另外一個話題啦。 嗯，喂，咁啊 ，B 哥，嗱，想問你啊，你啱啱你自己提到啊，你覺得咧，即係而家社會安定，或者又派錢啦，又大家都嚟做啦，咁啊，表面上令到犯罪率下降，但係咧，你話長遠，即係唔係一個長遠嘅事嚟嘅，係會係治標不治本嘅，即係如果你以呢樣嚟做犯罪率下降，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嗰個概論，點解會有個咁嘅睇法咧？ 嗱，人的心態和智慧咧係會發展的， 冇錯。 即係用翻一個上一代的講法，望都望一代比一代好啦。 係。 嗱，咁呢個好唔單止係生活富足， 嗯， 仲會想變得更加聰明啊嘛。 係。 咁更其中上一代想下一代變得更加好的方法， 嗯， 其中一個依家最直接的啦，亦都係唔係就係澳門所有法。展中或者發展中的國家都是教育， 冇錯。 你試諗下，下一代讀的書比上一代多， 係。 咁佢哋就自然識諗咗噶咯。 嗯。 咁佢哋就可以開始去默諗噶啦。 係。 係咪依家嘅經濟或者生活模式係佢哋最想要嘅咧？即係好簡單，唔需要拉到成個世界咁複雜嘅，去翻個家庭先簡單啲。 嗯。 個細路仔會問阿爸。你成日以為你成日拱佢學琴，你有冇問過我自己中意？ 嗯， 即係以前上一代嘅會唔會咁樣質疑阿爸阿媽？唔會喎，依家呢一代嘅我咁樣質疑阿爸阿媽，經常會發生嘅喎，係咪？ 即係你嘅意思係嗱，我做少少概括，我啱啱聽你講啦，係咪就算你政府你係滿足咗某程度上你解決咗經濟嘅表面少許問題？但係就會衍生出其他，始終有其他問題，例如家庭啊，或者係一啲俾細路仔發展嘅空間或者其他嘢咧，係滿足唔到佢哋，點都會有呢個問題出現嘅咧。 啱，係。 即係簡單啲講啦，所有嘅問題源自就係人類嘅需要啊，人類嘅需要同埋慾望係無窮無盡嘅。 啱。 咁係咪因為人類嘅需要同埋慾望係無窮無盡，咁所以咧，我就算點樣去做？始終我滿足嗰啲樣都會有衍生於第二樣，即係好似正如啲人話齋，你追女仔，你對個女仔越好咧，你對佢呢樣好樣好咧，佢硬係會揾到啲衰嘅嘢嘅，除非係佢倒翻轉，佢中意你，咁佢就會唔介意你對佢幾多樣好，會唔會係咁？即係除非係嗰啲人，佢本身佢已經係 好似譬如丹麥啊，好似外國咁樣，佢好滿足，即係話喂我收入唔高唔使唔緊要啊，總之我覺得生活覺得開心，覺得甚至乎我冇儲蓄嘅，樓又唔買喎，死咗咪算咯。咁係咪即係除非係嗰個本身係個社會嘅人嘅心態先至會係降低到犯罪率咧？可唔可以咁講？唔關經濟事， 我認同嘅係心態嗱，又唔可以話唔關經濟，經濟係其中一個因素。 係， 但如果你真係要我武斷嘅話，我覺得心態是最重要的，是咁多個因素裏面嘅最重要嘅，經濟其中一環。 但係點解我聽完阿 B 哥哥講，佢話咩教育咧？當你多啲教育嘅時候，你上一代唔會質疑父母，你而家會喎，咁係咪即係教育其實變相令到大眾嘅市民更加唔聽話咧？ 邊個話上一代唔會質疑父母咧？我呢啲咁嘅六十後都質疑父母啦，何況你呢啲咁嘅九十後，係咪啊？你都質疑我啦？ 咩？我父母咩？ 差唔多啦。 啊！即係我補充翻少少啦，我補充嘗試補充下啦嚇。 好。 嗱，我嘅意思咧就唔係話教育令到新一代去質疑上一代，或者甚至乎質疑政府。如果咁樣嘅話咧，我老實講，呢、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政權咧都唔會投資喺教育㗎啦。係。你試諗下，你會唔會投資喺教育度揾班人嚟反自己啊？唔會噶嘛！ 嗱呢樣嘢你會牽涉而家近期好激呢樣嘢啊！香港啊，國民教育啊，而家其實咧最大鑊啊，真係啊，佢真係呢個最佳例子係呢個最佳嘅嗰啲叫咩啊？反面教材嚟嘅呢個真係，佢令到香港人團結咯、啊。好，繼續呢樣嘢我知你想講，好繼續。 我哋翻翻嚟我哋個主題啊，講犯罪。好啦。阿迷仔先，阿米雪佢問嗰個問題係，即係佢問我，我嘅意思係咪話教育會令到小朋友去質疑長輩？但其實唔係嘅。嗱，咁樣如果咁樣講嘅話咧，如果真係從心理個角度嚟講，我可以立即去話阿米雪，即係心裏邊有個假設嘅就係，質疑本身呢個動作，甚至乎純粹文字上呢個動詞，阿米雪妹，係，阿米雪妹， 米雪 B B 啊。 呢、這個我捱唔出， 好， 我要去廁所先。 好，繼續。 好啦，即係你嗰個質疑，一開始已經覺得負面啦。 係。 如果你將質疑呢個動作撇除你嘅個人負面嘅觀感嚟講，其實質疑係令到社會更加進步嘅一個動作嚟嘅喎。 因為有競爭先有進步係嘛？ 係啦。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我哋要問一問自己心裏嗰句。 係。 過去的所有啊，記住啊，過去的所有知識，過去所有寫得落嚟嘅文字，上一代傳得落嚟嘅嘢，包括咗科學、人文、社會科學、歷史、宗教所有嘅嘢，係咪百分之百正確？ 以往嘅道德觀念咧，同埋道德教育咧，佢話俾你知，你所接觸嘅嘢，包括你嘅 logic 都係啱嘅，即係大學圖書館入面所有嘅嘢，佢每一樣嘅嘢咧。基本上咧，嗰啲都係知識嚟嘅。 係啦，你唔可以挑戰佢噶嘛。 係啦，但係我唔知點解咧，即係唔好話下一代啦。人咧，當你年紀越大，你接觸嘅範疇越多咧，或者你睇到一啲古怪嘅情況之後咧，你越嚟越發覺咧，呢個世界每個一樣嘢就唔係你由細到大接觸嗰樣嘢咧。我開始越嚟越睇嘅嘢咧，我唔知點解啊，自己睇嘢越嚟越第一簡單化，第二咧嗰個諗法咧越嚟越覺得即係啲嘢咧係。唔係出面講到咁樣嘅，即係包括我哋可能對一啲領導人啦，或者一啲知名人物嘅認知啦。但我覺得其實嗰個人係咪佢 promo 出嚟一樣嘢，嗰、那個面具係咪就係代表一樣嘢先？我覺得真係唔係嘅喎。即係我細個咧係唔會去諗嘅，但係而家越大個咧，即係個人年紀越老咧，反而覺得真係我可能我諗多咗啦。呢、这個世界啲人咧，好多人咧個假面具咧越嚟越假，假到咧你眼睇得出，跟住甚至乎政府都係嘅，即係啱你講嗰樣啦，推呢個全民教育，推到反而係反效果，即係我哋講呢樣嘢啦。我覺得甚至乎咁諗喎，即係有啲陰謀論諗，點係專登做出嚟㗎？即係我真係咁諗嘅呢樣嘢，即係現世個唔會諗呢啲嘢㗎嘛。咁我其實我一直咧，我係有一段時間我否定緊自己嘅觀念，我覺得唉係我諗多咗啫。但係尤其是近呢一兩年咧，我覺得已經唔再係我自己諗多咗啦。我覺得好似真係啲嘢越嚟越唔對鏡啊。 你自己你認知嗱，即係我同你年紀比較大啦，我哋唔好理個細路女咯。我即係以我哋做咁多年人嚟啦，你自己覺得 嗱，一定係書本睇嘅，一定係唔夠嘅。係長輩講嘅一定唔夠。 係 你要認識呢個世界，就一定要自己去撞。 係 但問題係你撞到啲咩出嚟呢？在這個時候我就容許我即是剛才你說的第三方責任一點點，我會靠個天撞到什麼出來，即是自己控制不了的。 喂，問你一件事，你信不信外星人？ 我這件事我信， 因為我幾年前問過你，你都說信的。那尤其是近這一排近這兩個月英國啊美國不停官方是訂一些外星人資料出來，你覺得其實是不是暗示即是政府暗示一些東西給我們知道？ 是不是如果你暗示的話呢，就是說他們有計劃地這樣做咯。 是啊，所以我真的想問你的這件事，因為、這個、這些陰謀論的事你不要怪我們今集說那麼多，因為B 哥本身就是他很多時候會研究這些，所以我真的 他是陰謀學者，他很快會炸了一些不知道哪裡的。 我要陰謀的，第一個陰謀了你先。 是啊， 你已經有啦。 極度低 B 化了，好，繼續。那 你覺得是不是是不 是不是有計劃的呢？ 或者咁睇啦，用一個好普通人嘅立場嚟講，其實你當政府一個人咁諗啊，如果有啲秘密，你真係舉個例，你當你殺咗人又好，定係你細個偷食咗阿媽件蛋糕都好啦，你總之覺得呢個秘密我一定要守住，我死都要守住嘅，我就算我80歲臨斷你嗰刻，我都要守住噶啦。 係， 但係突然之間，你硬係陰啲陰啲同你阿媽講，阿媽咪啊，琴日你咪將個蛋糕喺度，好似唔見咗喎。喂，大佬啊，你是要守秘密的，你不要提阿媽啦，是不是啊？ 是。那為什麼一直以來都是會守，但是近這幾年就真的完全這麼失守呢？不要近這幾年，近這兩年才突然之間爆炸性，為什麼會這麼失守呢？好似你無運喔。 如果一個比較正路一點的講法，合情合理一點的講法，就是那個文字已經發展到一個水平，是已經不可以吸了，即是不可以再吸。即是你以前就話望住個天，你冇相機冇攝錄機，傳一聲飛過，嘿，流星嚟嘅啫，唔係喎，佢跳轉彎嘅，掃把星嚟嘅啫，唔係喎，佢轉彎得嚟，仲有公仔畫埋嘅喎，嘿，你眼花啫，瞓覺啦仔。 嗱，如果你咁樣講，即係其實互聯網同科技信息嘅發達，就會係導致越嚟越掩飾唔到，所以咧真相就要湧現啦，係咪啊？ 係啦，如果我係。即係當我係一個政府咁諗啦，如果我發覺咦有啲嘢我應該諗住死守嘅，但係發覺唔係喎，下面啲人、身邊啲人猛咁喺度戳我喎，即係又你又諗翻起喎，喂其實我呢個總統，我呢個政府，我點解我當然 N 年前啲人守落嘅秘密，我坐得呢個位都要繼續守落去嘅， 冇錯冇錯， 但係。查實我又有冇必要為咗 N 年前嘅總統所守落嘅秘密去繼續守落去呢？咁但係又另一方面佢會諗，都守咗咁多年啦，佢哋都我哋都死口話唔認咗咁多年，如果突然之間公開認話係，我以乜乜乜總統嘅身份同你講，係真係有呢樣嘢㗎。嗱，我哋直情依家喺就喺隔離開個妙思人，開個博物館就 show 俾你睇，你嗰條唔係係嗰年跌落嚟嗰條屍體咯，唔係就是、跌落嚟嗰只碟咯。問題是他這樣做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想 社會亂的又即刻會， 我想起羅馬鬥獸場，一開始信主的人都是會追到很可憐的對待的。 你有沒有信主啊？ 我有信仰。 你信什麼 啊？我不想在這裡公開自己信仰。 你回教徒 嗎？ 你回教徒來的？ 回教徒 是嗎？你是不是伊斯蘭？ 你快睡覺啦。 哦，好啦好啦好啦，哇！你啱啱講嗰啲説話咧，就發人心醒啊！係啊係啊係啊，冇米雪講嗰時話發人心醒，令人心思熟慮，要諗好耐嘢。 但你要重新認識呢個人。 係啊，重新認識呢個人。 咁佢咩？咁你其實你知道某個事實，但你未必會講出嚟㗎。 好啊，咁你犯罪，你犯罪動機係咩啊？ 我冇犯罪喎，就好似而家咁樣。 係。 你明明睇得出。 譬如你某個長輩係有啲問題嘅，全家都睇得出，個個都默認你會唔會做第一個出嚟話你有問題咁咯？ 例如機嘅，阿爺你機嘅咁啊？ 係咪先？阿爺盲失咗咁多年，你會唔會做最細嗰個就話阿爺你盲失咁啊？佢俾個封利是你，你話啊新年發發哥長大啦，跟住你話阿爺你好盲失啊！ 佢問你幾歲就係咁樣去挑戰權貴，挑戰你啲阿爺阿嫲係嘛？ 阿爺死咗。 哦，佢死之前就 你想唔想而家去挑戰佢？你今晚去挑戰下佢 係。我幫你問佢翻嚟啊！ 揾你得啊！ 你阿爺叫我好好照顧你啊！衰女，過嚟打一巴先，你激死我！ 佢錫我 㗎。就係咁先出咗問題咯，中到你變到而家咁咯。真係過分啦！哇嗱，啱啱咧，我哋其實咧似有還冇，我哋又講下呢、這個澳門即係而家個經濟環境好，係咪會減低罪案率啦？咁其實呢樣嘢我認同嘅，即係真係唔會唔係一個長期有效嘅方法。即係始終咧，你要減低罪案率，就係嗰度啲人唔想犯罪，就咪減低咗罪案率咯。 嗯。 咁而你想啲人唔好犯罪，咪就係令到社會咧減少啲壓力。同埋令到個社會咧，冇咁多紛爭，但可惜咧，澳門香港係一定唔得噶啦。尤其是即係唔好講啦，澳門我諗都仲 OK， 香港就我極唔樂觀啦。 香港太極端啦。 我咁樣講啦，我唔知道我講得中唔中啦。我覺得香港會有內亂，即係會好似係以前咧，你六七暴動都還好啊。嗰樣嘢係我唔中意英國政府，我某啲部分地方勢力要嚟反抗。而家咧係嗰個集體意識咧，香港咧嗰啲人係驚緊啲乜咧？我哋被人取代，我哋被人抹殺，嗰種抹殺唔係話我而家斬你頭嗰種抹殺，而係我要攞咗你嗰度嘅文化，攞咗你嗰度嘅自由，連你呼吸嘅空氣。 個認同感。 係啊，你呢樣嘢咧其實係好恐怖，我覺得即係我覺得香港係會你話有暴亂發生係絕對，我覺得會係有咁樣嘅發生咯。你即係嗱，我哋呢度啊，最尾作總結啦，我哋作個。推測啦，即係以你嚟㗎，你又有研究呢樣嘢，我尖你口水尾啦，間唔中同你傾下偈，問下啦。你覺得香港會唔會發生內亂先？ 嗱即係你容許我講少少口水啦。係。呢個可能係睇得書多，睇啲廢話多嘅一個弊病，職業病嚟。 係。 嗱，個內亂。是不是真好像去到敘利亞那隻先？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而是我覺得啲人咧會個意識越嚟越係步向搞港獨，但是澳門啲人不會搞澳獨，啊講直接啲啊。 其實你覺唔覺得澳門啲聲音比較一致啊？即係譬如我對呢樣嘢係反對嘅，大部分90% 嘅人都會對呢樣嘢係反對，但香港唔係。 因為而家有飯食有工作，但是咧我跟你講，澳門人幾時會醒覺呢到佢覺得飯同工都唔係滿足佢嘅時候咧，佢就會醒覺嘅。呢樣嘢就係我同阿 B 哥一直我哋係持住呢個觀點嘅，而你係唔會明白，因為你做一個細路女。 唔 係， 其實你知唔知道我想表達啲乜嘢咧？ 唔知喎。 我係想講咧，你發唔發覺當有一樣嘢一個理論出咗嚟嘅時候，或者一件事件出咗嚟嘅時候，澳門人就會諗到一個解決方案，跟住呢個解決方案咧，大部分人都會 buy 嘅喎，但香港人就會諗出幾個解決方案，跟住係各持自己解決方案，同埋係唔會 呢個係民族特性嚟噶嘛，民族特性嚟噶嘛，因為澳門人咧係真係咧比較和善，同埋咧澳門人咧 係你係咪話有奴性嘅意思啊？ 唔係奴性，呢個係比較 hea 性啊。一個係有氣性嘅民族嚟㗎，係澳門人係一個咧，有咩事咧，我哋解決咗佢咪得咯，但我哋唔會探究，咦？解決咗之後，其實嗰個方法係最好咧？假如又咁樣，假如總之做出嚟嗰樣嘢，大家過到骨覺得 OK 嘅就算咯。香港嗰啲就唔同㗎嘛，要雞蛋去挑骨頭㗎嘛。 但香港人嘅口中覺得澳門係極懶㗎喎，唔願意 OT 啦，極度懶啦，唔應該收咁高人工啦，咁樣嘅。 但我哋揾錢多過你啊，吹咩？ 我喜歡 係咪先？ 你諗住嚟嗰啲？你 嘅 收視跌到 唔緊要，我哋仲有三萬， 我哋仲有 三萬市頂住，唔緊要，仲有三萬市，仲有國內嘅同胞頂住。喂，你咁樣講，真係。 唔係，其實我哋都係想有效率啫，我哋希望公司唔好額外。 你想有效率啦。 咁所以我哋咧就會喺我哋嘅工作時間入邊完成曬我哋所需要完成嘅嘢。 15分鐘化好妝，10分鐘著好衫。半個鐘出咗門口咯，香港嗰啲女仔、啲港女，起碼打扮2.5個鐘啦，係咪？你最有效率啦，你。 你講你女朋友係嘛？但係你係等佢兩個半鐘，你已經溝翻兩條女翻嚟咯喎。 咁犀利。 你應該要多謝佢夠效率，如果唔係你邊有咁係咯？咁好厭語啊！ 真係好，咁都俾你拗得翻。喂，阿 B 哥，咁啊最尾有啲咩同聽眾總結啊？今集咧純粹係俾大家認識下 B 哥啊，同埋咧即係聽我哋嬉笑怒罵，講下講下呢個即係澳門如果有恐怖襲擊啊，呢、這個真係純粹吹水啊！咁啊，亦都刪減咗啲片段啦。咁啊，另外咧就係呢個地方生活富足會唔會影響罪案率啦？喂，阿 B 哥你講下。總結啦，你有啲咩總結？ 首先就其實我就唔係啲咩太專業嘅人士，咁所以如果各位聽眾，你哋聽到有啲咩心理學嘅嘢或者犯罪學嘅嘢，你哋覺得我係引經據典引錯咗嘅， 歡迎指正。 係啦，同我講翻，大家討論下啫，討論下啫。 咁但係點樣揾到 B 哥哥先得 㗎？上澳門街嘅討論區，咁就可以留言至 B 哥哥，咁就。OK 噶啦，咁啊，另外咧，歡迎自由發布嘅啲意見係嚇 ，B 哥哥就好壞意見都會接受嘅，因為我哋一把年紀，勝在寬宏大量啊嘛，係咪先？好，繼續。 咁如果話作總結嘅話，嗱係啦，我哋去翻主題啦，犯罪啊、經濟環境啊，其實鄭先連教育都叫做輕輕邊諗過啊。 諗過下，其實呢樣嘢好緊要嘅教育呢樣嘢。 咁其實經濟好呢，犯罪率低呢就好正常嘅，最起碼最簡單嘅衣食住行解決咗先啦。咁但係你話去到一啲心理上面嘅更加重嘅渴求啦，即係我哋或者叫做抽象嘅渴求，剩男剩女其實都係一個發展所社，即係發展中或者發展咗社會一個心理嘅 副作用， 係副作用嚟嘅， 副作用嚟嘅呢個 係啦。咁你有錢喎，衣食住行搞掂喎，不過喂身邊冇人同你分享，大鑊啦，心靈空虛，呢個係一個可以一個犯罪動機嚟嘅。 冇錯。 如果嚴重，嗰個人啊，本身個自我控制唔到嘅話，死啦，即係走出去強姦啊，呢個性嗰啲叫咩？唔記得咗個 term， 即係虐嗰啲性虐待個小朋友啊。咩同志？是但啦，總之性虐待啲小朋友，我發展到好多嘢出嚟。 我發覺咧呢樣嘢，我身邊有啲人咧，佢可能咧佢經濟環境 OK 啦，即係起碼兩餐温飽啦，但佢間唔中咧都係仲會忍唔住手咧走去偷下嘢啊，跟住咧要去有少少嗰啲小把戲。 都買 係啦，即係有種咁嘅嗜好喎。咁另外咧，譬如有啲人咧，佢明明已經有個好穩定嘅另一半啦，即係或者咁樣講啦，我諗住係即係當老婆啊結婚㗎啦。 但係都要出 偷食。係啊，大家好似有即係好似係一種即係一種癮咁樣咧。極度中意條女仔啊，跟住咧好中意咧身邊咧即係會有啲咁嘅情況啊？點解咧？ 咦？但係你啱啱咪講話咧，你覺得澳門人？是安於日落，所以咧就冇咗，即係少咗一種犯罪嘅意圖嘅。咁但係你啱啱呢一個 point 唔係少咗犯罪，少咗澳獨嘅意圖啊，澳門獨立嘅意圖啊。 啊，係咩？ 係啊，你有冇聽書啊？你翻去、你重新聽多次 我。冇啊，我就係覺得咧，好似你咁悶嗰啲人咧，應該咧會增長咗呢個犯罪嘅意圖咯。因為你悶得陣住，你會出去強姦。你啱啱講。 咩？咪強姦你阿媽話？ 哇！呢個係比強姦街邊嘅一個女性更加複雜、更加嚴重嘅犯罪。 你啱啱講話啲人悶得滯，會走出外面強姦。 阿 B 哥講 㗎， 阿 B 哥講㗎啫。 同埋你哋可唔可以唔好用剩女呢個 term 啊？人哋而家台灣好興啊，叫做小資女孩啊，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讚美名詞嚟。 你係剩女咩？關你咩事啊？你好醒咩家下？ 我醒。 你係小資女孩啊？ 你知唔知 咩 叫小資女孩？ 唔好似你咁。 我哋阿俊興遲啲開一集咪俾阿米雪滿正係講呢樣嘢。 咁啊，大鑊！ 何謂小資女孩？ 呢啲就聽相即係教我做米雪妹。 米雪 B 啊，咁啊大鑊啦！如果俾佢主持節目咧，我哋個節目道德淪亡咗啦已經。 你會發覺年齡層冇你咁老餅啊？ 咪係，我哋聽親我哋嗰啲都係啲成熟可靠嘅，係咪先？ 係咯，我有聽眾啊，同我哋講翻話，想我哋開下一啲講下，不如講下點面試，因為我哋其實有好多聽眾係大學生嚟㗎，咁佢哋又想睇下點。 即係好多聽眾好似你咁，啱啱大學畢業，係咪啊？ 跟住又你唔好嘈，跟住咧又想聽下點樣追女仔啊咁。 不如你教溝仔啊，你同翻 我。我想講咧，我教咗一個一個朋友仔啦，即係聽眾朋友仔啦，點樣去氹女朋友喎、 啊？你教佢啊？係 啊。 嗯，佢女朋友靚唔靚啊？ 我唔知 喎。靚唔靚過你先？ 一定啦，喺佢心目中。 索唔索先？ 一定索。 脾氣有冇你咁差？ 我不嬲脾氣好好嘅。 唔緊要，我哋下次再揾阿 B 哥翻嚟探討啊，人類講大話的成因與動機啊，好啊。喂，咁啊， 測謊機俾你做節目啊。 今日咧好高興啦，咁啊有呢個測謊機代言人黃偉雪啦，同埋有我哋嚇我一個老友 B 哥哥上嚟。 B 哥哥，耶！ 咁又係咯，咁又差唔多啦。總結完未啊 ，B 哥哥？ 講多一句啦， 好，好，好，好，好。 啊，就先係講到小資女孩啊嘛， 係 係係，埋呢個剩男啊，所以即心裏邊渴求啊，所以可能會增加個犯罪。其實個結論就係經濟真係我哋都提過啦，經濟就係其中一環，係唔係最重要一環？咁如果雖然我哋呢個節目就大家笑中。有啲意義，喊中亦都有啲開心嘅，係啦。咁但係我就最後就想，如果真係有一啲做緊官嘅，有幸聽到你，我哋有幸做緊官聽到你呢個節目嘅話咧，我同佢講聲， 澳門定香港講清楚。 主力澳門啦、 啊，澳門即係、就是、以下説話就係致行政首長及以下官員，好繼續。 係啦，就係、是、照顧民生嘅衣食住行咧，就佢哋應該做噶啦，父母官。我哋歷史不嬲用呢個聽啦，做得父母照顧衣食住行，但係咧都要諗下澳門市民嘅心靈係需要啲乜嘢咧？即係等於你溝仔或者溝女，喂你唔係就係俾件衫佢就要溝咗個女啊？嗰啲叫拜金啦，就要溝女啦，係咪先？你溝得個女，娶得佢翻嚟嘅話，除咗要俾家用之外，得閒要同佢睇下戲，俾浪漫佢噶嘛？咁你澳門人需要啲乜嘢咧？啊，呢個問題。 一間更加好嘅戲院，需要 3D IMAX， 講得好， 係啊，係啊，搞到冇片冇 IMAX 喺過品啊，係嘛？啊，需要一個更加大嘅拍拖場所，係咪啊？ 啊， 連鎖拍拖中心，係咪啊？ 係啦、 啊，簡稱時鐘酒店，係好啦。嗱咁啊，歡呼聲嗰個嗱，咁下次咧再揾阿 B 哥哥上嚟，因為好難得我哋有啲咁健談嘅男嘉賓，因為另外一個健談嘅就係講鬼故啊，咁又近排咧就鬼故缺乏。 其實 B 哥哥都好識講鬼故㗎。 係咪啊？講埋咯，好唔好啊？ 你問下， 唔好啦，下次先啦。 我哋下次揾 A 哥哥講鬼故。 係啦，下次揾 A 哥哥講鬼故啦。咁又今個禮拜節目嚟到呢度，咁今日咧搭咗少少時嘅，咁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嚇。咁啊，再翻嚟就講，好同大家講拜拜啦，好嘛？ 拜拜。 呢個係司徒文俊嘅，拜拜。